双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我每天都睡得特别晚，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午夜给我灵感，给我想象的空间。当然，画图的时候我会听点音乐。 歌叫寂寞的恋人啊，本来寂寞的恋人就够让人心酸的了，在后面加一个啊，情绪就更有问题了。我以为午夜里除了寂寞的恋人，还有很多寂寞的司机拉不到活儿，或是在小区饭店门口等着趴着睡着，这些司机师傅才真正的寂寞。 所以啊，应该说一声寂寞的师傅们啊，听会儿我的夜歌吧。下面要送给你们的这首夜歌呢，就叫通往曼德勒的路。在这条路的两边啊，有很多人争相向你们招手呢。 Save me from drowning in the sea. Beat me up on the beach. What a lovely holiday. There's nothing funny left to say. This somber song will drain the sun, but it won't shine until it's sunNo water running in the stream, the saddest place we've ever seen. Everything I touched was golden, everything I loved got broken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Every mistake I've ever made has been rehashed and then replayed as I got lost along the way. Bum, bum, bum, bum.All that you're left with. 20 paces then at dawn, we will die and be reborn. I like to sleep beneath the trees, have the universe at one with me. Look down the barrel of a gun and feel the moon replace the sun. 这是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的《通向曼德勒的路》。曼德勒在缅甸的中部，是一个著名的佛教圣地，那里的车很少，据说人们也睡得很早。 白天不懂夜的黑，夜歌知道你的泪。司机师傅，您辛苦了，他们都睡了，您还忙着。这里是夜歌，夜歌五周同主持。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别离开。

如果你的回忆太多，如果你的责任太重，如果你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只是因为寂寞。 这是陈绮贞的岳阳电话。你打过这样的电话吗？是不是当时流眼泪了，把以往的伤害都忘了吧？来听我们的夜歌，就叫《以往的伤害》。 She's a girl in a world. She's moving as fast as she goes. Loves her mom and her dad. The only secure that she knows. But at night she's alone. She's dreaming of somebody new. Her someone for to hold. She's praying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Show me the way. Show me how. Help me be brave.Trying so hard to unwind makes her cry in the night when visions so real make her blind.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he fear, erasing the scars from within. Start a new kind of being. She's down and she's praying again. Show me. 就这些。 半夜来买东西人挺多的，谁让咱是24小时便利店呢？怕不怕呀？怕什么呀？我就怕到时候一犯困把钱给找错了。 想塞进梦里面，回忆搬到最旁边， 收拾后爱情呼啸而过的昨天，心恢复空洞整洁，一切干净到极点。你来你变，你不见，现在只剩顽强的思念还没有被解决。命运只像那个梦，敷衍我太长的等候，那大可不用美丽到让我以为这次心动会有什么，也许还是重返寂寞，毕竟也只有寂寞肯永远爱我。 把自己 感人，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如果说身体上的还好找，心里的就不容易了。但愿我们的夜歌是一种可以温暖你的暖流。每天午夜一点，伍卓彤都会用夜歌温暖你。怎么样，好些了吗？好，今夜的夜歌就是这样，祝你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嘿，到底要多少时间才能真的互相了解？哦嘿，到底要多少思念才能抓住你的视线？就在。